嗱，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嘅同樂居咧，之前都同大家講過，佢哋呢個機構嘅同樂居咧，就係負責照顧一啲棄嬰啊、孤兒啊，或者係經法庭轉介嚟自問題家庭等等啦，呢啲嘅小朋友嘅。咁上個月呢個機構嘅同樂居咧，就係被揭咧係有涉及一啲虐兒嘅事件。咁啊，保護兒童會咧委託咗獨立檢討委員會咧，已經就事件咧完成咗首階段嘅報告。咁啊，尋日嗰個嘅報告嘅首階段咧嘅一啲嘅建議都出咗嘅，包括咧亦都有睇到話同樂居嘅兒童咧係持續地被粗魯對待，包括掌掴、扯耳或者係被腿踢等等。咁啊，確信咧係同樂居嘅管理層咧一早已經係察覺到院舍嘅兒童被粗魯對待，但係咧係從冇干預嘅。另外都提到啦，一啲嘅幼兒工作員之間咧互相監督嘅制度咧係完全崩壞，亦都提到話一啲嘅幼兒工作員嘅流失率高啦。將一啲不良嘅工作模式咧，係傳俾新人啊。某啲情況之下咧，或新入職嘅人人士啦，甚至係被告知啊，係唔好採取一啲咧可能為兒童帶嚟一啲安慰或者温暖嘅做法嘅咁。報告嘅主要結論就係話，保護兒童會入面幾乎所有層面都存在錯誤、失誤同埋係遺漏嘅。咁有建議嘅，其中有建議就係話，同樂居所有嘅員工咧係必須幾乎全面撤換，現有嘅幼兒工作員咧應該係調到其他嘅單位啦，由新嘅工作員係取代嘅。咁仲有關於保護兒童會嘅高層方面咧，就要求佢哋嘅高層領導人係自行請辭。咁仲有就係有關於係執委會，都話係執委會會任命一個嘅專員啊，呢個都係建議之一嚟嘅，任命一個專員或者係成立委員會監管有關守護兒童嘅問題，入面最少一名嘅高層咧，對於守護措施咧做一個獨立嘅評估嘅，咁啊突擊檢查、建立投訴處理同埋舉報制度，並且維持中央名冊等等。你又點睇187231873D 咧？對於今次同樂居呢一個嘅照顧一啲嘅小朋友嘅地方出現一啲虐兒嘅情況，你又點睇？而家有一啲嘅建議喺度噶啦，咁今次咧喺保護兒童會亦都就住同樂居嘅事件有一啲嘅改革嘅，其中就包括話執委會接納咗保護兒童會總幹事蔡蘇淑賢嘅請辭啦，並且係啟動呢一個嘅招聘嘅程序。另外，同樂居嘅院長崔慧英咧亦都係辭職，咁佢嘅職務咧就會由副總幹事咧係接管啊，院長呢個職位咧就會由其他服務單位係調任適當嘅人選咧，係去接任嘅咁樣。嗱，而家有一啲嘅人士係請辭咗啦，或者呢個機構都要吸納翻一啲新嘅人嚟照顧翻啲小朋友嘅喎，咁亦都話佢哋係會向一啲嘅新入職啊或者其他服務單位借調嘅同樂居員工咧提供半年嘅特別津貼等等嘅。就住今次呢一個嘅獨立調查啦，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有獨立檢討委員會主席黃家純，早晨。 早晨啊，蕭立文。 早晨，黃家純，點睇今次你哋喺調查入邊咧，發現到涉及到一啲嘅員工等等一啲嘅粗魯嘅方式對待啦，一啲嘅兒童啦咁，亦都話一啲幼兒工作員咧係係咪冇曾經係向一啲管理層咧係舉報一啲違規嘅情況，知唔知當中喺調查之後了解到點解冇舉報到咧？定係涉及到一啲管理層係知道，不過又漠視咗個情況？可唔可以講下你哋調查嘅睇法點？ 我哋咧就都翻查咗一啲片段啦，咁啊睇到係的確咧啲幼兒工作員咧係好粗魯嘅，咁即係佢哋咧都係著緊咧就係啲兒童咧唔好有一啲危險嘅情況啊咁樣，咁但係咧就佢哋所用嘅手法咧就的確好粗魯，咁呢個粗魯咧就似乎咧喺員工之間咧就係被接納嘅嚇，咁所以咧就佢哋係習以為常啊，咁一路咁樣做落去咧。就漸漸咧，就由粗魯變到更粗魯，咁去到一個地步咧，就可以咧再粗魯少少，就已經係變弱兒噶啦。咁就係即係呢個咁樣嘅文化咧， 我哋見到喺同樂居嗰度係有出現咯、 我想問咧，你哋報告話幼兒工作員將一啲不良嘅工作模式傳俾啲新人咧，據你哋喺調查同了解之後，嗰、那個具體係點樣要傳俾啲新人？同埋我就想知啦，因為你哋都見咗唔少嘅人噶嘛，喺個調查嘅過程之中，就話冇見到，就話佢哋冇見到有出現過虐兒嘅行為啦。不過你哋翻查閉路電視，就似乎我見到有一堆你哋見到嘅虐兒情況，包括掹耳仔啊、掌掛作為體罰啊等等，點解會有唔同嘅咧？係咪當中涉及有人係隱瞞定係點咧？ 一方面咧，管理层咧就系、是、完全冇去翻查呢啲嘅闭路电视嘅，咁、所以佢自己有冇摆时间落去睇咧系冇嘅吓。咁、既然冇睇，咁就佢一定要系在场先至会系见到呢啲嘅事啦。咁但系我哋亦都系发现咧，如果真系有虐儿嘅行为出现咧，就好我哋见唔到有。比较高层嘅人士会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佢话系见唔到有虐儿咧，就我哋冇得去话佢唔啱。只不过咧，就系、是、见唔到虐儿，都应该有见到系粗鲁嘅行为吓。咁、而喺粗鲁嘅行为上边，佢哋最多都系劝下佢哋啊，咁、就变咗系加剧咗呢样嘢咯。至於你講到啊，點樣係去將啲唔好嘅習慣去去傳俾新人咁樣咧？我哋其中有一個係前嘅呢、這個幼兒嘅護理員咧，我哋係同佢傾過點解佢會係離開呢個同樂居啊？咁佢其中有一樣咧，就係話啲同事教佢嘅手法咧。佢系唔可以接纳嘅吓，咁、咧就譬如咧就系、是、去埋去啲细佬嗰度，就氹佢哋瞓觉嘅时间去拍下佢啊咁样，咁居然咧即系可以有啲旧嘅同事去话唔好咁做啊，如果系咧就好容易咧就系、是、惹到啲细佬哥咧就个个都要噶啦咁样，咁我哋就好唔得闲啦，即系会有啲咁样嘅说法咧。就都幾得人驚嘅。 我想問咧，頭先你話啲管理層似乎都知道有啲就算唔係虐兒，都係啲粗魯嘅行為，似乎係知道前線嘅人員係有做到嘅。佢哋知道之後冇處理個原因，係純粹係輕視咗一個判斷嘅問題啊？定係因為我見你嘅報告都提到話幼兒嘅流失率高啊，工作量大，係咪都驚可能太嚴格去管啲前線人員，而導致嘅流失率更高咧？係邊一樣多啲咧？ 我自己覺得咧，兩樣都有嘅嚇。佢哋自己嘅判斷，就應該係有不足，亦都咧就係、係擔心佢哋呢啲前線嘅工作員嘅工作咧係好難請人嚇、因為又要翻更啊，咁、照顧細佬哥就唔係容易嘅事咯。 而家佢哋嗰個嘅監察制度係出咗問題啦。你哋喺建議入面係咪都有一啲監察同埋投訴制度可以係設立翻，係令到成個機構入面係可以變翻即係呢啲問題有出現嘅時候，可以監察到上報到嘅咧？ 我哋去睇翻整個保護兒童會嘅一啲既有嘅系統咧，的確咧係發現咧就。佢哋啲系統係好多係有問題嘅，包括咧就係點樣係去去監督員工啊，去監控佢哋嘅行為啊，佢哋點樣去用呢一個閉路電視啊，佢哋內部嘅投訴機制啊，呢啲全部咧都係有不足嘅嚇，咁、所以咧即係除咗係同樂區入邊要係去換人。換血呢個情況之外咧，係需要咧係大事咁樣去改革嘅。 嗱暫時就因為涉及到一啲懷疑虐兒嘅事件啦，咁有啲嘅員工係被拘捕啦、停咗職啦，咁亦都係總幹事院長係請辭，而亦都話一啲照顧兩至三歲嘅幼兒工作員咧，就全面更換啦。咁啊，大幅改革18个月至24个月嘅照顧團隊啦。其實人手方面，你有冇了解到佢哋而家係咪會好唔夠？對於而家即係仲喺入邊嘅一啲嘅小朋友要照顧方面，有幾大嘅人手壓力嘅咧？ 我諗兩方面去睇啦。 一方面呢就始终都是有一些做开的人呢是继续在这里做。咁呢就我哋唔係话去否定佢哋嘅工作，即係佢哋係有个必要性喺度嘅。因为呢如果呢啲細佬哥全部都係对住嘅係陌生人呢，咁亦都係对細佬哥嚟讲呢係唔好嘅。咁、所以呢就係、要去慢慢去转呢，就即係换啲新嘅人入嚟呢，呢、這个做法係啱嘅。不过呢就人手呢佢哋係即係去请緊。咁琴日主席呢都同传媒系报告过佢嘅进展系点样。我亦都理解呢有其他嘅机构呢就系愿意系派人过嚟嘅。自己即系、就是、保护儿童会自己其他嘅单位呢都有合资格嘅人系可以调配。咁亦都系有啲同事系过紧嚟嘅。咁呢就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就人手方面他们应该是搞得怎样 的。即是你们都同意其实最终现在现有这一批的同乐居的员工是换晒，不过就分阶段，就不是一次过现在就换晒他们。 没错没错。 现在我见你们都说留下的幼儿工作员就算不是现在即时换晒，都有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监督即监察和督导的系统，其实是怎样的具体。 而家咧就即系我谂咁多世界咁多只眼咧，都已经望住同乐居噶啦。咁、所以咧，即系会方咧，亦都咧系揾咗间专责嘅公司咧，就系、去用呢个闭路电视咧，就每日都有几个时段咧系去抽查。咁社会福利处亦都有专人咧，就系、去协助紧佢哋噶啦。咁所以咧，即系现阶段嚟讲咧，我觉得系即系做到系可以保护到儿童吓、起码咧就系将嗰个风险咧系降低咗。咁但系呢、這个做法长远嚟讲咧，始终要系讲一个机构入边嘅文化。咁咧就所以咧，即系我哋要讲到系培训，要讲到系新人点样系入职嘅时间系去督导他们啊，同埋去引导他们是做翻啱嘅手法咧。呢、這个先至系长远嚟讲最重要嘅。 头先都讲到有一啲系继续留翻低嘅员工，但系长远都可能系要换走噶啦，可能系换去其他一样系同一个机构，不过其他唔同嘅部门、唔同嘅单位啦。点样避免一个标签嘅效应咧？即系无论系呢啲现有唔涉及喺虐儿行为嘅一啲员工，又或者今次继续喺同乐居一啲新嘅人要入去，会唔会都对于佢哋有个标签效应？就系、我都未必入嚟咧，因为呢个机构涉及过呢一啲事情咁样，所以我就想知道你哋而家喺揾一啲新嘅人、新嘅幼儿工作员去取代方面，有冇一啲嘅困难咧？喺个声誉咁受影响嘅时候？ 這個呢我覺得你可能要問返個會嗰邊會好啲。因為呢就即係請人嘅就我哋嘅小組就冇咁樣去即係參與啦。但係我同主席去傾呢，就佢都覺得呢就係鼓舞嘅，係有人係有合資格嘅幼兒工作員呢係願意係去同樂居去幫手嘅。 因為我暫時見話你即係個資料就話面試咗25人，就招聘咗3個人，有11個幼兒工作員亦都落實聘用，係咪即係我就咁睇落係咪可能係有啲困難？如果係有困難，亦都影響緊而家喺嗰度即係住緊嘅一啲小朋友噶嘛，或者成個機構日後點樣運作落去都？ 我諗俾啲時間個會啦嚇，因為即係而家係落實緊一啲係新嘅措施。咁咧就啲新嘅人咧都要有啲信心咧，就係呢啲措施咧係不單止係保障兒童，係要保障到佢哋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俾啲時間個會去請人咧，應該係可以做得到嘅。 其實講到喺報告入邊都提到話幼兒工作員嘅流失率高啦，咁所以亦都令到幼兒工作員可能好多都係缺乏經驗。今次就話有超過70%人員都係唔夠3年嘅工作經驗嘅。點樣再次避免流失率高呢個情況而導致經驗唔夠啊等等呢一個嘅問題咧？呢個可能係成行嘅問題，或者係個制度嘅問題嚟噶嘛？未必係個別機構係嘛？ 我哋其實咧去睇翻一啲係文件，即係講到係 機構入面係虐兒嘅情況下嘅一啲學術嘅文獻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喺機構如果咧係士氣係低咧，就係好容易係產生呢一個虐兒嘅情況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同樂區入面以往咧係工作嘅士氣唔係高嘅，咁咧就我哋即係根本而家去睇咧，如果換咗一個換咗血之後，係換咗一個係好嘅院長翻嚟咧，係的確可以係帶領翻啲同事，咁咧就建立翻一個團隊精神咧，大家亦都喺員工之間係有一個互信嘅嚇，咁咧就我覺得呢個係同樂居必要去做嘅嘢。 換咗血，所謂即係換咗啲員工或者換咗個院長，係咪就等於換曬成個機構文化咧？因為有啲人直情喺今次事件後提出，點解唔直接係索性刪咗同樂居，將佢哋嘅服務交俾第二啲人去做，會唔會更好？ 建立一個咁樣嘅院舍咧，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嘅，就背後嘅配套啊，請嘅人員啊，幫佢哋策劃嘅唔同嘅節目啊等等咧，就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咁所以咧就其實社會上係有個必要咧，係繼續去運作呢一個院舍，起碼咧呢個係短同埋中期內咧係會見到嘅。咁所以咧就要係喺呢方面咧加強翻即係佢嘅建立一個新的文化的工作。 我見剛才都其實提過，即報告裡面提過工作量沉重的員工，也都其中一樣東西就令到他們無暇是對工作的質量進行反思。但我見今次其實報告因為他們管理不善都提出了不少建議，包括就說過往沒有向執委會定期交一些書面報告講同樂居的工作情況，亦都說管理層沒有看一些閉路電視的片段，似乎要他們再做回多一些這些的。這些工作會不會是令到他們更加多的工作量，咁系咪一个有循环咧？本身就已经佢哋唔做呢啲工作嘅时候，就已经因为工作量高而令到佢哋可能质量系冇反思。而家再要多啲工作量，会唔会又令到呢个问题持续咧？ 我自己觉得咧，就同乐居咧，同埋保护儿童会咧，系要重新咁样嚟到系去建立呢一个同乐居入边嘅呢一啲系统嘅。咁呢个咧就唔系一个恒常嘅工作，咁所以既然唔係恒常嘅工作，就應該係有一啲係專責嘅人員，咁咧派駐落去同樂居，係去協助同樂居去做呢一啲嘅呢啲建立系統嘅工作嚇。咁變咗咧就係可以釋放翻咧就係啲幼兒工作員咧，同埋佢哋嘅上司啦嚇，就可以好好咁樣嚟到係去照顧細路哥嘅利益，咁就唔需要係。將個人咧就係、是放咗喺一啲建立呢一個同樂居入邊嘅系統嘅嘢，咁呢個應該對細路哥係 OK 嘅。 整體嚟講，而家總幹事即係、就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同埋同樂居院長請辭係夠唔夠啊？符唔符合你哋建議話要求領導人自行請辭嗰個目標？ 呢個我哋係第一階段見到嘅情況，咁即係應對咧就係、是、同樂居入邊嘅。需要呢我覺得呢佢哋問責下台係應該嘅吓。咁夠唔夠即係呢個呢係一個政治上嘅考慮啦，亦都呢就係、是、要睇返我哋第二階段就去睇返成個保護兒童會入面嘅架構係點樣。咁我哋可以再決定。 好啊。唔該曬黃家順，黃家順咧就係同樂居事件獨立檢討委員會主席嚟嘅，咁喺立法會議員亦都有關心到今次嘅事件啦。請一位嘉賓同我哋電話旁邊傾，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早晨。 誒，早晨，早晨。 狄志遠點睇今次呢個調查結果？或者一啲建議咧？ 當然就好令人震驚啦。就之前我哋從報章或者我哋從行裏邊聽到，都知道有問題。咁而家就獨立調查委員會，即係黃生佢都有一定公信力嘅，咁佢都將個問題再揭露出嚟咧，就

報告啦，因為講到佢哋之前有被揭發一啲虐兒啊，懷疑虐兒嘅情況。部分嘅報告重點咧就係、是、包括話喺閉路電視咧係確信有持續地出現一啲對兒童虐待嘅行為啦，而亦都話確信咧相關嘅管理層咧係已經早已經察覺啦，有一啲院舍兒童普遍被粗魯對待，認為行為可以接受，從冇干預。咁頭先都提到一啲建議，包括就係話同樂居所有員工必須幾乎全面係撤換，亦都要求咧保護兒童會高層領導人咧係自行請辭嘅。啱啱咧係就同緊狄志遠，狄志遠就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傾緊嘅，繼續同你傾先。早晨，狄志遠。 早上，施乐文。 狄志远头先讲紧一啲短期嘅措施，我就问到系咪话换晒啲员工就系一个叫做短期可以做嘅措施咧？咁你呢、這个讲咗少少嘅，可以继续讲埋落去。你自己仲有啲乜嘢嘅建议咧？短期内， 我觉得未来半年系最核心嘅问题，因为要重整个服务啦，同埋成个聚焦应该系以儿童嗰个福祉为考虑嘅。咁當然管理層而家咧，佢就話換嗰啲同事啦。咁但係而家嗰個問題本身係涉及一種文化上嘅困難，同埋可能有啲人嘅觀念咧係出現咗偏差咁樣。咁如果都係即係又係依一班同事去做所謂嘅修正咧，咁我覺得可能個視野同埋個寬度唔夠嘅。咁而家亦都加上咧，就算你話調啲人走啊，請啲新人翻嚟咧，個服務咧亦都係比較一個。重整的初型咧係困難比較多，我覺得可以引入一啲外界的朋友咧係一個專業上的支援嘅，因為據我所知咧喺業界呢段時間都好關心電視啦，咁有班朋友咧，譬如有啲學者啊、退休人士啊，甚至好有經驗嗰啲嘅幼兒工作員咧，咁其實佢哋係好願意咧係去幫手嘅，一個過渡期嘅幫手，咁佢我知佢哋都接觸過。機構嘅，咁我覺得機構用一個開放態度，引一啲外邊嘅人，佢哋係專業嘅，喺一個過渡期，譬如未來呢半年，佢幫佢重整過成個工作嘅指引啦，加強個培訓啦，同埋一啲保護兒童嗰種嘅概念啊、知識啊咁樣，咁我諗咁樣咧係比較有效咧，將個服務咧係穩定同埋去提高，呢個就喺服務嘅層次啦。第二咧就雖然有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睇住工作咧，但係恆常每日好多嘢都將要監察嘅。咁而家咧佢就算話換咗個總幹事，咁都係佢舊有嘅副總幹事升上去啦。咁 OK， 俾個機會佢發揮。但係我覺得董事局咧要加強佢嘅功能咧，我覺得社會處或者董事局本身咧可以邀請兩位專業人士加入董事局，咁變咗佢恆常嘅管理都有啲其他嘅人手咧可以。專業人手可以加強佢方面嘅監督工作咧，咁即係一啲習以為常、以為可以啱嘅嘢，可以改翻多啲咧。我覺得呢個就好嘅做法。咁所以兩個層次就係喺服務層次咧，亦都引入一啲外邊嘅專家或者啲有經驗嘅朋友嚟幫手重組。另外就喺嗰、那個董事局個監督層面咧，亦都揾兩位有專業人士，咁亦都有時間咧係幫手去睇住啲服務嘅進展啊。咁 所謂專業人士。是哪一類啊？你講緊，即係譬如董事局。 因為有啲我認識嘅佢係長時間做幼兒工作嘅照顧嘅，咁佢好熟呢方面嘅運作，或者係每個步驟佢都掌握嘅。咁呢啲人幫到手嘅，因為你監督件事咧，唔係就睇個報告，你個報告睇裏邊嘅仔細，究竟個細節上點樣出現問題咧？咁有時啲董事局啲係社會人士啊，係義工咧。咁再加上咧，大家互相尊重咧，可能啲細節睇得唔通透。咁、okay. 如果話喺運作上有經驗嘅朋友，我相信坊間有好多，咁呢個有一定幫助。第二有啲學者咧，學者佢方面亦都可以探到問題，比較有深度啲，咁亦都有幫助。 今次報告入面提到唔同嘅呢一個同樂居入面嘅情況咧，都提到話幼兒工作員咧高流失率啦，有好多嘅幼兒工作員都缺乏經驗啦，將一啲不良嘅模式傳咗俾新人等等啦。點樣避免換咗院長或者換咗啲新人，再次又出現類似嘅情況咧？即係如果講緊有個流失率高，可能未必係一個個別機構嘅問題嚟噶嘛？ 係啊，嗱兩個層次咧，如果佢本身佢個機構有種錯誤嘅文化。或者錯誤認知咧，咁我都係揾外界人支援。頭先我講咧有啲幫助，因為你繼續係委屈為依班同事，我唔係話唔信佢依班同事，可能佢習以為常一啲錯誤嘅諗法咧，建立咗喺度。咁如果佢繼續用呢種不自覺嘅一種唔了解到個問題本質，而繼續係咁樣去發展咧，我都係有漏洞嘅，或者有不足嘅。 咁至於頭先阿先生講話人手不足，其實咧依個就係我最擔心的問題。依、這個唔係同樂居單一事件嚟嘅。你環顧翻你去了解到所有院舍，包括殘疾人士院舍、安老嘅院舍、兒童嘅院舍，全部人手都不足嘅。這個人手不足咧，唔係短暫嘅，係持續好幾年已經係咁樣。亦都睇到未來咧，人手不足情況都冇辦法去進一步改善。咁呢個就同成個撥款制度有關啦，呢個就係我哋社福界老問題，整筆個撥款啊，係咪有利於我哋喺人手嘅編制同埋足夠資源咧，係去並請恰當嘅人工咧嚇？嗱、我都講多一句就係、喺整筆個撥款咧，過往咁多年政府啲所謂財務嘅嗰啲嘅安排咧，其實我哋嗰條數啊，大數係少咗6%。嚟緊一年咧，仲要減多個 percent， 我正財政預算，即係財政司話要再減多個 percent， 即係頭頭最尾咧，嗰條大數咧係冇咗7%。7%，我哋社福界嘅資源咧，80%都係用喺人工嘅。咁個7% 一定係影響人工，咁成個行頭咧都係一個惡劣嘅環境咯。咁所以唔係我好擔心，唔係一個係淨係同樂居人手不足問題，我幾擔心係成個社福界，特別係院舍人手不足問題咧，係可能係。即係依個事件可能係只係冰山一角，其他問題仍然存在。 我想問到今次出咗報告之後，你覺得社署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包括社署嘅責任又好啦，或者社署喺回應嗰陣都話會睇埋即係下一個階段保護兒童會整體管治啦，會考慮保護兒童會日後係咪適宜係繼續係提供受社署資助嘅服務嘅咁樣。呢、這個點睇呢？社署方面嗰個角色？ 嗱，容許我講多句批評説話。社署今次嘅表現就係動作慢、反應慢，同埋咧就冇好公開交代件事，即係成件事到今日嚟講咧，我哋都未知社會處個態度同埋做法點樣。當然，我哋琴晚亦都睇到羅志光局長咧出咗一個聲明嘅，咁佢都表達咗一啲嘅處理方法啊，咁同埋咧就佢都話去檢討咧社會處現行嗰個嘅監管機制係咪適合呢？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正面嘅反應，咁我哋歡迎呢個做法。當然細緻呢，我都好希望喺立法會嚟緊開一個特別社福福利事務委員會開一個特別會議呢，討論一下同樂居事件，然後再我哋再詳細問政府究竟呢個改革係點樣嘅。咁我覺得局長琴日個定位同埋個處理方法我可以接受嘅，包括佢點樣去進一步監督同樂居啦，對同樂居嗰種嘅要求啦，同埋亦都俾個時間佢咧，係執行佢嗰啲改善嘅建議。咁亦都好清楚話，如果不能進一步改善咧，咁佢都有一個好嚴厲嘅懲治，包括唔俾佢執行處理一啲政府資助嘅服務。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嚴峻嘅一種嘅警告。咁呢個表示我哋係歡迎。咁特別我係關心就係社福署日後點樣可以監督一個即係其他院舍嘅服務嘅機制，因為今次咁大件事，日日都發生事嘅情況之下，社會處、福利處係唔知或者係冇一個警惕性，咁就反映到個制度係出現不足嘅地方。 OK，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狄志遠咧就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嚟噶，又請到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講下今次同樂居呢個事件啦。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朱樂文。 早晨，鄭永信，點睇尋日呢個首階段有關於同樂居事件嘅調查報告咧？ 首先咧，即係我相信，即係好多市民，包括我啦，作為家長睇到呢份報告，或者睇到咧，即係呢個保護兒童會嘅回應咧，都係仍然覺得係好不滿，亦都係咧係好未能夠平息我哋民憤嘅。即係其實講真啦，即係呢個咁樣嘅事件咧，已經係成個月啦，就係過去已經有35個小朋友咧係受害，有20多個人係被捕。而琴日咧，我特別咧睇細心留意咗佢哋呢個報告摘要咧，其實我見到咧，即係佢哋仲呢啲所謂嘅虐待嘅行為咧，其實真係好難以接受嘅，包括咗將小朋友咧掌掴作為體罰啦，將小朋友拋到去啲嘅牆入邊啦，用腳去踢佢哋啦。其實啲小朋友全部都係0到3歲嘅小朋友，其實佢已經係受到，已經係喺社會裏面好困難嘅一批，而再一次受到呢個二次傷害咧。所以咧，我自己咧，就算鞠幾多次躬咧，我覺得咧，我都覺得咧係不能夠接受咯。而頭先咧，我都聽到有啲議員講咧，就話都係關乎到咧係咪一筆個撥款啊。是不是錢的問題，我都覺得不可以用這個作為一個原因，因為這些這樣的冷血的行為任何一個人都不可以去做，而過去見到也都不是單一的行為，是發生了很多很多次和很多的人，所以對於保護兒童會今次昨天的回應，我自己是不接受的。而另一方面，其實我自己也都上個星期寫了信給勞福局和社署，社署就昨天都是書面回覆了我的， 但係咧佢個回覆咧，社署嘅回覆咧，亦都令我好失望咯。啊，包括咗咧，我自己見到佢自己就回應話啊，過去三年咧，其實都冇收到任何嘅投訴，或者冇事，好似唔關佢事咁樣。但係其實如果咁樣講，咁其實今次都係一個嘅市民係發言嘅。咁其實過去佢社署嘅監察嘅機制係咪形同虛設咧？政府俾緊咁多錢，社署作為佢哋嘅父母官嚇，佢哋有冇睇過件事咧？而另一方面咧，佢亦都唔肯公布咧成個調查嘅報告。我相信好多市民都好希望咧了解究竟仲有啲乜嘢事喺發生，仲有冇啲乜嘢未我哋未知道嘅。而第三咧，佢亦都冇講到咧，即係社署都冇回應到究竟日後呢個保護兒童會咧係咪即係究竟係咪需要除牌，係咪需要更加進一步嘅處理咯？所以整件事咧到呢一刻，我哋仍然咧民建聯咧係表示咧仍然係非常之失望同滿意。 你講到社署呢，我先問咗社署先啦。究竟你都講到啦，其實就係你哋問即係政府啦。咁羅志光局長就書面回覆翻你，都講到話社署係定期派員去呢一啲幼兒中心度做突擊巡查嘅。不過就話其實過去三年咧，社署都冇接獲有關保護兒童會嘅投訴。咁你覺得喺個監察制度上面，仲可以點樣加強咧？社署方面，同埋你頭先講到除牌，係咪都覺得而家講到嘅各類型嘅建議，就算係改革咗而家保護兒童會同埋同樂居都唔能夠改善到個問題，所以要做到除牌呢一步咧。 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呢批嘅小朋友咧，係其實即係睇過講啦，係社會最受即係睇得最少嘅一群嚟嘅。其實佢哋今日佢哋個父母都可能未必照顧到佢，所以係好靠社署去睇清楚件事嘅。但係可能咧社署咧，即係行禮如儀啦，好似當平時咁樣半機構咁樣行入去，咁樣睇一睇，哦冇嘢啦，咁樣跟住就走。其實你咁多年啦，呢件事件亦都講緊你話個別個人過一次嘅事，我哋都話算數啦。但係而家講緊係幾十人喎。咁多嘅事情嚇，有當中有咁多嘅包庇，咁所以我自己首先覺得社署佢自己要檢視一下佢所謂嗰啲巡查機制，究竟係咩嘅巡查機制咧？呢個第一啦。第二睇你講話咧，究竟係咪要除牌咯？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政府係要諗，因為而家咧大家對於保護兒童會咧，係我自己覺得係對佢係毫無信心嘅。而大家要清楚知道咧，保護兒童會咧唔係淨係得佢呢一間嘅機構喺裏邊嘅，即係唔係淨係得呢個兒童中心喺度嘅，佢牽涉咗咧係幾十個服務單位喺度。咁所以究竟其他嗰啲幾十個服務單位佢自己裏面嘅嘢有冇問題呢？我哋都要知道喎。咁究竟係咪都要睇曬成件事呢？所以我哋頭先都講啦，我哋咧係要求咗政府咧係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果佢唔做嘅話咧，我哋咧不排除咧我哋會 P&P 咧去做嘅。 因為而家保護兒童會都頭先都話有個回應，但你就唔滿意嘅。但我都講下佢哋有啲咩措施做啦。譬如佢哋話會全面更換。照顧二至三歲嘅幼兒嘅工作人員啦，咁亦都話大幅度改革18个月至到24个月嘅照顧團隊啦。有一啲嘅除咗每個禮拜做一啲對小朋友嘅身體檢查之外咧，每日都會複核幼兒護理記錄，同埋會抽取10%嘅幼兒咧做一個突擊檢查嘅。呢啲情況係咪都基本上起碼可以杜絕到一啲嘅虐兒嘅情況係再次發生嘅咧？就咁聽落去。 即係咁，當然你可以咁，而家警方又去睇住佢，社署又去睇住佢，咁梗係好多人去睇住佢，個個睇住佢隻眼就睇住佢啦。呢一排梗係冇事㗎。咁但係究竟佢中長期，而家佢哋都講啊，佢換人手都係自己內部去調嘅，究竟係咪應該係第三方嘅人去再重新去睇過，係咪重新去招聘過，再睇過係揾一個總係揾個總幹事或者院長咧，係定係自己內部係可以調遷係可以做咧？呢啲係都係。未回應得到咯，都係嗰個情況啦。 Okay. 即係我知道佢哋講咗好多，但係呢一刻咧，我相信我同埋好多市民咧都係唔接受，亦都覺得呢啲係對我哋嚟講係小修小補咯。 因為大家都有問呢個問題，頭先你又講係咪要除牌或者刪咗同樂居佢咁？見到獨立檢討委員會主席黃家純都提到話。考慮到要另行處理嗰啲幼童嘅需要同埋安排咧，所以同樂居都要繼續運作，即係喺個小朋友嘅角度同埋福祉嚟睇，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實際嘅考慮咧？又 嗱，我哋頭先都講嘅，我哋咧第一，我哋希望政府咧做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哋都想睇曬全面保護兒童會所有嘅服務單位佢嘅工作咧，唔係淨係睇一個嘅，咁呢個係一個啦。第二咧，其實佢都可以同步嘅，呢個都係一個中長期嘅問題，係咪我哋永遠都係得一間或者兩間機構係去淨係去做咧？如果係咪冇第二間、第三間咧，就可唔可以揾第三間去做咧？係咪永遠都話啊揸住條頸咁，我得兩間做嘅就冇第三間可以做噶啦？咁呢個我哋都唔可以接受咯。即係其實你長遠如果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嘅話，其實都應該要去即 極去再去物色下，或者揾一啲唔同嘅社會服務單位去承接咯。如果有需要嘅，我相信亦都好多社會服務單位咧係願意去做呢件事咯。 嗯 ，OK， 好，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鄭永信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頭先鄭永信講過啦，咁啊亦都同狄志遠講過啦，喺立法會嘅層面，佢哋都講到有唔同嘅跟進嘅工作係諗住做嘅。咁又請到位嘉賓啊，就住今次事件係對於一啲機構嚟講，有冇即係有啲嘅建議或者教訓都可以係吸納到嘅咧？咁有社聯業務總監黃建偉，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黃建偉，點睇今次同樂居事件出咗首階段嘅呢個報告同埋一啲相關建議啦？你哋尋日都應該有留意到啦，點睇啊？呢個 係冇錯，我諗好多，正如好多頭先啲嘉賓都有講咧，即係我估都社會上業界都好，一方面都好震驚啦。另一方面，其實我諗，就算我哋自己內部同事負責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我自己都係有啲即係好痛心啦。即係因為都咁多細路係頭先鄭永信都有講，就係都係好弱勢嘅細路啦，就有啲咁嘅對待。咁我估而家管理層特別都高層嘅同事係辭職啦，我覺得都係負責任嘅做法啦。咁就我諗對好多機構嚟講，事實上即係院舍嘅服務裏面嘅受眾，點樣係令到佢哋嘅權利得到保障咧？呢個係我哋好關心嘅嘢嚟嘅。其實而家咧，當然我哋都一方面社會上或者我業界、政府、立法會都會監察住同埋去睇住去做一啲即係所謂即係問責嘅工作。我覺得呢個都係好有需要嘅，即係要睇翻究竟嗰啲建議或者嗰啲問題係咪得到處理，我都係需要嘅。但另一方面，我哋亦都覺得係好重要一面咧，就係而家啲小朋友同埋家長，佢哋仍然仲係個機構嘅服務使用者啦。機構而家面對一個都幾大嘅震盪嘅時候，究竟點樣係先可以令到服務使用者嗰、那個需要係得到滿足啦，同埋而家點樣去平復佢哋嗰個擔心啦？因為正如頭先有啲嘉賓都講，就係即係對而家可能市民特別服務使用者對於即係、就是、保護同會可能個信心都有所打擊。咁點樣係可以即係、就是、重建翻個機構？我覺得我哋社聯啦，或者整個業界，頭先狄主任都有提，好多朋友都係有關注。亦都我相信業界裏面係好多朋友係願意喺呢個時候係即係伸出援手，睇下保護同會有啲咩嘢需要嘅時候，我諗社聯都會隨時願意都會同業界商討，睇下有啲咩嘢係可以我哋幫得到手。 我想問咧就係今次嗰個首階段報告其中一點咧，就係話同樂居嘅管理層咧係早已經察覺到啲兒童係普遍係被粗魯對待啊，咁但係就認為行為可以接受，從冇干預。對於業界嚟講，尤其是一啲高層啦，監察一啲前線嘅員工，會唔會再檢視過自己條線係咪合標準咧，或者有啲乜嘢嘅提醒咧？頭先你講到話，另外啦就係話業界喺今次事件中都希望可能會即係出手幫下保護兒童會嘅，又會喺邊啲層面去幫，具體會係點？ 這個呢其實就算我們自己社聯或者業界近這幾年呢都經常都有提過，究竟如何可以在其實不只是高層的管理層，包括董事會裏面呢，其實我們如何可以加強董事會對於機構那個不只單是關監察的，亦都係講緊成個機構嘅服務發展，我哋嘅目標都係一種優質嘅服務，我哋仍然都係以服務使用者個福祉為最重要核心嗰個關注。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社聯自己啦，或者業界咧，都係好關注點樣去做好呢方面。我哋都自己有一啲嘅項目咧，係不斷喺度提升緊整個業界機構裏面嘅管理層同埋管治層嘅一啲嘅培訓嘅，咁就亦都有唔少機構參與喺我哋呢啲項目裏面。咁我覺得今一次嘅事件睇到，就係特別喺院舍服務特嗰啲即係真係好弱勢社群嘅一啲嘅服務使用者，我哋點樣喺呢方面去監察呢？即係我覺得係可能成個業界都係有需要探討嘅。我知道羅局長都有提到，就係即係都會engage翻兒童事務委員會去做一啲嘅檢討嘅工作，咁我哋覺得呢方面咧，可能都可以即係大家一齊去探討一下咁樣。 報告亦都講到話 即係執委會啊，講緊保護兒童會嘅執委會啦，未能夠建立一個全面同埋有效嘅投訴處理機制嘅，咁就建議話維持一個中央名冊啦，整合一啲收到嘅投訴嘅。呢、這、一個建議點睇咧？或者對於一般機構嚟講，係咪可以參考？又有冇做到類似嘅咧？ 呢樣嘢都有啲奇怪，因為事實上喺社署俾我哋嘅嗰個資助裏邊咧，其實佢有一個監察系統，裏邊係有一點有一個提到係要。機構裏面是要有一種的投訴機制，包括內部的投訴機制和外面的人，如果投訴機構的時候去到哪一層每一層我們都應該有個政策去做的。但這方面呢，其實怎樣才可以再加強這方面的監察呢？我覺得都是真的要每個，不是只是我們跟即係今次我哋覺得就係、是、可能唔係淨係個別機構，可能各個機構大家可能都要有需要再檢視一下自己裏面內部嘅嗰啲投訴機制係點樣做 嘅。嗱，仲有一分鐘多啲咧，我想問咧，今次都提到話前線員工啊、管理層喺同樂居嗰啲咧，都係話沉重工作量咁樣嘅。其實呢個都係可能成個行業嘅問題啦。點樣係就算係改革咗或者叫換咗血之後，避免呢個人即係沉重工作量令到人手流失嘅問題咧？ 量是一个问题，我哋都知道，其实亦都早几年劳福局有做过一个嘅顾问研究嘅时候咧，我哋都睇到有提出呢啲问题嘅。不过质素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嘅，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哋一直其实幼儿业界咧，我就自从我入社联以嚟咧，幼儿业界一直都讲緊点样先可以提升业界里面就算去最前线嘅员工点样可以提升嗰、那个嗰個培訓嘅，咁但係就多年嚟咧，其實都唔係話太多改善。咁我覺得嗰個培訓咧，我哋就算做社工咧，或者幼兒工作員，最需要咧，唔係淨係知識技巧，有好多時係需要價值觀嘅嗰個鍛鍊嘅。咁呢方面其實今次睇到前線員工除咗知識同埋技巧方面，點樣提升嗰個價值嗰個觀念，點樣去 okay, 去珍惜幼兒咧？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好重要嘅，需要去處理。 OK， 好啊，唔該曬黃建偉。黃建偉咧就係社聯業務總監，就住同樂居事件又點睇？1872311，1872311有關於呢個首階段報告嘅一啲建議出嚟。 經濟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經濟日報專訪的時候表示，政府現階段對樓市的研判是有需要警惕加息風險，但無需過度憂慮。面對美國加息在即，他認為本港相應的加息速度和幅度未必是一步跟一步，因為本地銀行體系資金仍然充裕。問到美國加息在即，會不會考慮撤銷本地住宅辣椒？陳茂波回應說，由於樓市十分影響民生，樓市措施每一步都要很小心，政府不希望釋放錯誤的訊息令人誤會，繼而掀起樓市炒風。被視為下屆特首熱門人選之一，外界關注陳茂波會不會辭職參選。他只是表示他現在和同事一起全神貫注準備預算案，他沒有正面回應會不會親自宣讀預算案。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消息透露，政府近期透過金管局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向不同的電子支付營運商進行初步接觸，了解如果再派消費券，各營運商有多大興趣參與。當局在吹風會上還示意會保留部分去年有份參與首次消費券派發的營運商，同時亦都計劃托闊名單加入新的營運商。政府發言人回覆查詢時就說，到目前為止，當局對於應否再度派發消費券收到不同意見，現階段未有定案。信報報導。 成報報導，香港昨日新增107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100宗屬於本地感染，7宗源頭不明。葵涌村繼續錄得大量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昨日新增58宗，全村累計就有334宗。一葵樓再多45人染疫，影葵樓多8個人染病。政府宣布影葵樓颶風強檢措施延長兩日，直至到1月29日。成報報導。 明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他說疫情正處於升浪，尚未到頂，未知升到幾時，萬一當中又有超級傳播者，又會有一大班人染疫，因此而家急需要追蹤兩層接觸者，盡快切斷傳播鏈。袁國勇說明白市民已經出現抗疫疲勞，難以要求不拜年，唯有重新要戴好口罩或者減少除口罩的時間。 间。袁国勇又同意影葵楼封多两日，佢建议起码要冇咗个案再决定，否则个案跌完又再升就唔知点算。明报嘅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為了防範疫情，勒令美容院今個月7日起停業到現在。《星島日報》發現，部分美容院走法律罅，繼續營業，當中有美容中心，雖然關閉美容部，但是醫療部就如常營業，並且涉嫌將注射保濕針等美容服務改名為醫療項目，聲稱是註冊醫生負責。衛生署表示會跟進有關美容中心懷疑違例的情況。《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論方面，《星島日報》社論說，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同樂居懷疑虐兒事件，該會成立的獨立檢討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指同樂居的幼兒工作者操守有問題，需要全體撤換。社論認為不足以平息民憤，當局應該追究法律責任，甚至撤銷保護兒童會的牌照，盡快就強制舉報虐兒進行立法，避免虐兒慘況重演。《星島社論》 明報社評說，同樂居的調查報告由兒童會委任的檢討委員會負責，聚焦的只是兒童會和同樂居自身的問題，完全未有觸及社署的角色。社評說，社署同樣責無旁貸，如果說兒童會需要檢討改革，社署監管無方的原因何在，亦都有必要深入檢視。明報社評。 文汇报的社评说，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确诊连日破百，葵涌村多座楼宇继续有新个案，散布各区的无源头个案不断增多。社评说，政府部门、社会各界需要进一步携手抗疫，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包括公务员、退休公务员、政团和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大企业机构等，做好抗疫统筹工作，共克时间。文汇报的社评。 大公报社评说，中聯辦主任陸慧玲發表新春致辭，從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怎樣看，對發展前景怎樣看，對實現良政善治怎樣看，這三個問題切入，指出香港要有一國兩制的歷史自信，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自覺，把握機遇，乘勢而上的歷史主動。社評說，對於推動港人團結一致，早日實現良政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大公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田下路来回方向，跟住平下路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挤塞，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九巴53号、港铁巴士 K75A 同埋 K75P 咧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亦都请你考虑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田下路来回方向，跟住平下。路一段全线是封闭，一大挤塞，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在旺角花墟一带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现在就开始了旺角的花墟道和元艺街、元普街，还有是介乎洗衣街至基堤道之间的一段太子道西支路是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2年1月27日，报告指同乐居管理层早已察觉儿童被粗鲁对待，却从不干预。 葵涌村累计个案334宗，影葵楼围封强检延长2天。 林卓廷披露受廉署调查人身份罪成，判监4个月。 俄乌法德官员共商乌克兰局势，俄方称接近零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千禧年代，刚才跟大家讲到同乐居事件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的首阶段报告，包括就是说在闭路电视就看到确信有一些行为是持续出现并且构成虐待，包括刚才提到说一些小朋友啦被人拎住个衫领就掟在张毡上面，有些就是说个耳朵是被人掹啦，咁啊掌掴啊，有啲就係話拋佢哋去一啲裝有電啊，一啲箭上面嘅牆上面咁樣嘅。咁啊，社署咧都有針對同樂居嘅呢一個嘅報告啦，有一個嘅回應嘅，包括就話有關嘅同樂居發生呢一啲懷疑虐待嘅事件係不能接受啦。咁亦都初步審閱咗獨立檢討委員會嘅報告啦，認為報告提出嘅管治改革方向同埋服務改善建議可以接受，但前提係保護兒童會必須盡快建立有效嘅內部管治同埋監察制度，確保各項建議咧係切實有效執行嘅。咁啊，社署亦都話係知悉到即係保護兒童會嘅獨立檢討委員會啦，下一階段將會審視保護兒童會的整體管治，會密切留意檢討結果和建議，從而考慮保護兒童會日後是否適宜提供受社署資助的服務。亦都講到話，在處理事件的過程入邊，政府係察悉社署的監管機制亦都有改善空間。咁署方咧係將以風險為本，加強巡查監察的深度和廣度，確保幼兒照顧服務機構咧係切實遵從社署的服務質素標準和法定要求等等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就住同樂居事件或者而家一啲相類似嘅呢啲機構啦，照顧嘅服務等等。你点睇咧？18723，又就住今次报告有一啲建议，包括同乐居嘅所有员工都系必须几乎全面撤换啊等等。你又觉得够唔够咧？18723，电话旁边有黄先生，早晨。 喂，早晨。 早晨，黄生，请讲。 系。咁其实咧，我60年代咧都住过呢啲日堂嘅，咁嗰个年代咧，即系反而嗰啲姐姐好好嘅，即系我哋翻到去咧，佢又会帮我哋冲凉啊！咁睇到我嗰个年代可以打仔嘅，睇到我俾人打咧，佢就同我屋企人讲唔好打咁大力啦。咁亦都讲翻啦。咁其实咧，你讲嗰啲老人院舍而家都需要有注册社工同埋或者护士咧。咁你而呢啲地方，我觉得应该有咯。咁亦都我住嗰啲院舍咧，其实点讲咧？定期咧，譬如有啲慈善機構嘅人嚟探啊咁樣，咁而我嗰時住嘅時候咧，啲院長都幾好嘅，啲社工佢會定期問下我哋啊，即係變咗嚟講，你係嗰個負責人咧，即係你起碼每一個月都去逐個細路仔同佢傾下偈，或者你揾啲兒童心理學家嘅態勢咧，咁你每個月去 visit 一次，即係睇翻啲細路仔有冇俾人哋虐待咯。 嗯。明白，即係都希望喺巡查方面或者監察方面多啲啦。見到保護兒童會喺回應嗰度咧，都提到一啲嘅措施，包括就係話，除咗加強巡查之外咧，都會檢討咧一啲幼兒工作主任啊啲相關嘅前線人員啦，加強佢哋咧啲督導幼兒工作嘅效能同埋領導能力嘅。咁，再陳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陳先生，係聽到我 正講， 係。 冇啊！今次呢個事件咧，坦白講，實在令人太過髮指、太過憤怒。因為呢個除咗你話佢嗰個同樂居嗰個主席或者副主席嗰啲鞠躬道歉之外咧，我覺得佢唔可以純粹咁單就咁辭職就算數啦。我覺得呢啲佢哋基本喺一個禮拜、一個季度甚至一個月咁抽查睇下閉路電視或者巡查，根本就唔會發生呢啲事件。坦白講，佢呢啲唔係。辭職就了件事，不是失職，他根本是縱容，甚至乎嚴格來說分分鐘他是默許住這些員工這樣做，才有這麼多員工相對地去拘捕，所以我覺得他不可以就這樣辭職就了件事，要根本可能要成立按照之前一些議員建議獨立委員會或者去調查究竟他是不是 允許呢啲咁嘅職員咁樣做？如果係嘅話，佢係共犯，係、要連同好似佢失職嗰啲同事咧同等嘅罪去追責佢。 嗯，因为根据霎时睇到嘅报告入边嘅资料咧，都系话啲管理层系知道有一啲儿童系遭受到一啲嘅粗鲁嘅对待咧，就未话去到虐待嗰、那个佢哋都知喎。呢、這个就即系我哋都暂时未有证据啦。 我听、這個、我未睇到嗰个报告，但系都系听翻你哋电台嗰、那个嗰、那个调查报告啊，有啲粗待对嗰个，甚至乎有啲虐待咁样。但系呢一件咁嘅事咧，已經唔係單一個半個員工嘅事。如果係咁大量嘅員工都係咁樣嘅話咧，某程度上啊，喺我哋市民覺得係你管理層根本就係默許咁樣做。 明白明白，陳生嗰個嘅意思。不過而家講緊揭發到一啲虐兒或者涉及懷疑虐兒嘅情況咧，都係從閉路電視睇到嘅啫。究竟管理層係咪知嘅咧？都係話佢哋淨係知道察覺到一啲粗魯啲對待小朋友嘅情況，咁就係認為行為可以接受嘅當時啲管理層，咁所以就冇干預到。頭先講到話保護兒童會咧，其實就係佢哋嘅執行委員會主席夏木咧，係尋日就住事件鞠躬道歉嘅，而亦都提到話執委會咧。已經接納了總幹事蔡叔淑賢同埋同樂居的院長崔慧英咧係辭職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就住事件講下你嘅睇法嘅。再請一位嘉賓，有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都係防止虐待兒童會前總幹事雷昌臣家。早晨， 早晨， 早晨，雷太點睇？尋日出咗呢個首階段嘅報告同埋一啲嘅建議啊。 基本上我覺得呢一份嘅報告咧。他们第一个阶段的呢都是比较公正和持平亦都作了呢相当透彻的建议我相信呢这个报告去了政府那里啦亦都在某个程度里面呢我倡议者和呢大众都可以看到但是当然呢即是要调查的时候呢里面是有更多的细节和更多详尽的嘅情況咧，即係冇喺而家初步公布嘅裏邊去顯示得到，而係真係需要比較透徹地。如果真係想話尋根究底的話咧，係需要更多即係支持嘅理據啦，或者個情況咧，先至可以解答到。即係正如頭先討論嘅，即係嘅聽眾咧，即係佢哋嘅關心，可能都係要基於一啲更具體嘅情況，先至能夠下一個判斷。 你自己最你自己最關心由今次未必在報告解答到的是哪一部分的內容可以覺得要講多些 我關心這個報告裡面就是幾方面第一是我比較擔心的擔心的就是說似乎顯示到一個正常化不當行為這個的文化和趨勢我覺得這件事呢是很值得正視咁因為喺報告裏面咧，就顯示佢描述，即係同咗21位嘅人士傾，同埋調查了解裏面咧，就引用咗一啲嘅字句嘅，即係譬如話係一啲粗魯啊，或者減低兒童即係受傷風險，所以用咗呢一啲嘅方式嚇、引致兒童係即係一啲不必要嘅反應啊，即係嗰類嘅字句咧，比較似乎就淡化咗嗰個實際。嘅情況同埋嗰個行為咧，對兒童所造成嘅影響，咁我覺得如果喺嗰個嘅氣氛裏邊有呢種咁樣嘅淡化或者正常化不當行為咧，呢個係好危險嘅。咁咧就我剛剛接到一份咧，即係國際嘅報告咧，就係話到咧呢個暴力啊，係好似即係 pandemic 咁樣，好似病毒咁樣。唔制止咧，就只会不断嘅生长，影响惨重。嘅意思就系话，即系如果我哋唔睇到一啲不当行为及早嘅处理，或者面对或者制止嘅时候咧，系呢个问题会越嚟越多。咁似乎喺呢个嘅情况底下咧，就有呢个现象啦。咁甚至被认为咧，可能系因为有行政啊或者其他嘅挑战或者困难，所以有啲情况咧。就是一手輕一手重或者重都未睇到即係變咗呢就一個 容忍咗嘅情形嘅出現， 嚇 呢個係好危險嘅。 Okay. 想問下雷太，因為喺個報告入邊咧提到，佢一項就係虐待同粗暴對待兒童係一線之差。佢就話有啲粗暴粗魯處理嘅方式咧，就唔係完全係相等於咧虐待本身嘅。咁亦都話粗魯行為嘅出現咧，係幼兒工作者嘅權宜之計，目的係確保兒童安全或者係避免風險。咁但係可能對啲小朋友嚟講就係冷漠啲啦。點睇佢有呢一個嘅結論，或者可能有啲幼兒工作者的考虑都是可能是想确保儿童安全、啊、避免风险、啊、等等的考虑呢？ 我刚才所讲的呢就正正是回应这一类的看法、 嗯 啊、这一类的看法呢也都反映那个意识形态那个价值观、就是、的相信的信念、啊、也都说呢有阵时呢我们慢慢、就是、淡化了一些不当的行为、啊、正常化了它，咁如果你覺得嗰啲都係正常化嘅，你會繼續做，甚至越做越嚴重。咁、 嗯、 另外更重要嘅咧，就係嗰啲旁觀者，即係你冇直接施予傷害，但係你係喺度嘅，你知啲了解啲，但係你覺得呢個都即係會消失或者好輕微嘅、啊，或者正常嘅，啊佢好易嘅。如果有呢種嘅睇法，都助長咗呢一種嘅行為。咁正正就係我關心嘅就係話咧， okay. 如果我哋話預防勝於治療，係咪應該及早將呢啲不正常、不當嘅行為唔好美化、唔好淡化佢、 嗯， 而係正面處理呢？咁樣。 OK， 而家有啲建議嘅喺個報告入邊，包括就話所有嘅同樂居員工啦，必須幾乎係全面撤換啦，亦都話高層領導人咧係自行請辭。而家見到總幹事啦，同埋同樂居嘅院長崔慧英咧，亦都係辭咗職噶啦。你覺得點睇呢個建議，或者夠唔夠係叫做改革到成個機構嘅文化咧？ 我覺得他们现在所采取的一些的行动和步骤呢都是向着一个积极的方向的。啊、但是呢都反映一个都令大家都挺震惊和、啊、很担心的情况。就是他们都是很直接、啊、就是有透明度地表示就是需要换晒就是所有的人、啊、或者说换血。 嗯、 但是呢基于某些困难就会逐步换的。咁呢個嘅反映就係話嗰個問題嘅嚴重性嚇，同埋嗰個深度係相當令人擔心。 嗯， 啊，即係而唔係話啊有一班嘅人係不當就換咗佢啦，其他啲人咧繼續。咁呢個都係要大家都要留意同埋正視。咁、 嗯、 如果喺換血嘅期間或者換人嘅期間得到咩嘅支援呢？咁咁喺呢個時候我一定要提呢，即係佢哋會做第二部分嘅調查。就会有第二部分的报告。咁、 嗯、 我觉得仲有一个重要的调查同埋报告呢必须是来自劳福局来自政府的。咁即係劳福局究竟、啊、政府扮演一个咩监察的角色，喺照顾儿童、啊、真正全人发展安全的里面又有咩角色呢？ 嗯、 即係除咗指定话我哋有法例喺、啊、即係十几年前定落嘅，同埋一啲嘅規則之外，喺呢個個案裏面嚇，過往佢話三年冇接到嗰個個案，即係接到個投訴。 嗯、 但係具體地嚇採取咗乜嘢監察嘅方案同埋方法，咁呢個對現在嘅決定同埋未來都好重要，同埋對其他機構正在處理緊或者提供緊服務嘅，都係非常重要嘅一件事嚟嘅。 Okay. 因為社署都話即係會睇埋獨立檢討委員會下一階段審視保護兒童會成個管事嘅情況啦，睇埋個檢討結果同埋建議啦，去考慮保護兒童會日後係咪適宜咧係接受呢個社署資助嘅服務啊，繼續做。你覺得其實係咪應該係唔再做一啲社署資助嘅服務啦？如果冇咗呢個資助，對呢個機構個影響幾大？或者好似一啲議員所講，你覺得直接其實刪咗同樂居可能係更加好咧？ 我冇呢個睇法。 嗯， 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咧，仲係一個即係重要嘅調查嘅階段。嚇，咁即係我自己常常睇咧，我哋要針對性。 嗯， 我哋如果無論係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或者一個家庭，如果我哋有某啲嘢係做錯咗嘅，做得唔好嘅，我哋缺乏嘅，甚至好嚴重嘅，我哋針對嗰個事件。好重要去處理、啊、去認許去改善，但是是不是等於我們就即是一棍就打死了一船的人、啊、他以往的 可能有啲佳绩，或者有付出过嘅努力，吓嗰啲我哋都唔可以一笔勾销。咁所以我就觉得系现在呢个阶段有啲言之尚早。 Okay. 当然要处理咗即系现在嘅问题。但我讲多一点嘅就系我头先讲嘅报告咧，就唔系政府话呢个机构要点点点，呢个当然要做。但系更重要嘅，我谂政府自我要作一个机制嘅检讨，就系话政府可以点样协助提供服务嘅机构，无论喺政策、喺人手、喺培训方面。 嗯，好，唔该晒雷张胜佳，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雷张胜佳就系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亦都系防止虐待儿童会前总干事嚟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呢啲有关于同乐居呢个事件。电话旁边有黄女士，早晨。 是早晨啊，我姓黄嘅，我想发表两个意见嘅。咁第一呢就是我哋作为市民呢，听见之前你访问有位社福界嘅人士就话，可能是因为啲员工佢哋嘅待遇系比较低，所以有造成件事。我觉得呢个完全系废话嚟嘅，因为你爱护儿童系每个人嘅使命嚟㗎嘛，你做得呢份工叫做爱护儿童协会呀，系要保持保护啲小朋友，你反而系虐待佢。咁如果你觉得人工低，你咪唔好做囉，你点解要发泄喺啲小朋友身上呢？咁第二个观点呢，就系我觉得呢嗰两个总干事或者系最高领导人院长呢，就咁辞职咗呢，就应该冇理由咁容易放过佢嘅。我觉得政府呢要向佢追究责任，因为你员工有不当嘅行为，你而家系失职冇管理好。咁所以呢，我希望政府呢都真系要向佢哋追究责任，以一警百，俾其他机构特别啲 NGO 啦，以为冇网管，等希望政府做返一样嘢。第三样嘢呢，我就最后呢想讲返呢，其实佢呢啲咁嘅虐待儿童嘅风气呢，喺佢个机构已经形成㗎啦，换人都冇用㗎啦，其实应该全个院舍关闭咗去，将啲小朋友呢去转介返去啲有爱心嘅地方嗰度。啲小朋友继续仲留喺度呢，其实佢哋呢就重复又重复咁，好似去个鬼屋就怕鬼咁样㗎啦。咁我希望呢政府或者大家市民啦，或者舆论界呢帮手尽快呢处理好呢件事。咁其实呢我相信法律界呢可以同啲小朋友家长啊，或者将来啲小朋友长大呢，应该去向政府或者呢个机构呢去赔偿返佢哋所有嘅损失。 OK， 好，唔该晒黄女士。仲有杜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咁就呢、這个院长咧，其实佢就咁明知啲员工系咁样咧，佢而家净系话唔做咧，其实唔得嘅，佢应该系政府应该系追究责任噶，佢应该负上责任啦。另外嗰三十几个小朋友咧，因为从细咧佢有咁嘅模式俾人对待咧，其实大家应该关注，可能要啲嘅另外嘅睇住呢啲小朋友咯，因为其实佢已经影响咗噶啦。咁我都唔赞成咧，呢间嘢就你就算再换个人系冇用噶，你要整个 management 改晒先得噶嗰班人，因为成个风险，我谂呢间机构已经系 OK 晒噶啦，大家都系不嬲呢啲风气噶啦。你而家咁样再请人冇用，同埋根本上你社署咧就全部外判啦，咁食环又系外判啦。即系你外判，咁你要跟进咯啲嘢，你唔外判唔做嘢咯。 明白，都系讲到个监察问题啦，其中讲到政府部门，这个就系杜小姐嘅睇法，亦都讲到个机构嘅风气问题，佢哋就质疑换晒啲人都好啦，系咪成个机构文化改善到咧？另外先提到话议员提到同乐居员工工作量重嗰个问题，这个就系报告入边提到嘅其中一点嚟嘅。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保护儿童会总干事同同乐居院长就怀疑虐儿事件请辞。独立检讨委员会主席黄家纯话：，翻查片段，发现同乐居嘅幼儿工作员好粗鲁，如果再粗鲁一啲，已经变成虐儿。呢一种文化喺同乐居出现。委员会曾经同一个前幼儿护理员倾过。对方话离开同乐居的原因是不能够接纳其他员工教授的照顾手法。黄家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管理层即使发现有粗鲁行为，最多都是劝喻员工，结果加剧情况。他认为管理层的判断有不足，可能是担心难招聘前线员工。

員工中招之後咧去隔離營啦，咁長者亦都去隔離營，咁已經係發出咗一個非常之危急同埋危險嘅信號。咁所以咧就與會者咧，大家都講出，如果院舍嘅群組，特別係八十歲以上嘅個接種率咁低，如果一旦嚴，即係個原因， 喂，李輝。嗱，你翻个电话啦，可能你同事要再搏一搏嘅，即系暂时个线路上面咧就未直接同佢倾。咁啊，李辉咧其实都系头先都讲到啦，有份咧同政府啦或者各部门，头先佢都提到一啲业界，除咗话安老院舍之外咧，一啲残疾人士嘅院舍啦，一啲非政府机构嘅代表都喺度噶。嗱，李辉翻翻嚟啦，早晨。 系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就因为而家其实咧院舍都有推嗰个叫做主动评估接种嗰个计划，即系。都算是一些行政的方法啦，咁希望可以鼓励一些长者打针噶嘛。呢、这个鼓励嗰个程度有几大帮助呢，同埋同而家你哋提出一些新的建议有啲咩唔同啊？ 其实由二月份开始咧，当话有疫苗注射，即系讲紧一年前啦。咁、都首先系考虑俾一啲有需要，特别系长者先接种嘅。咁但系推荐咗一年咧。咁由於疫苗嘅個分啦，當其時係比較多憂慮嘅。咁我哋就已經係推行咗三次，亦都有註冊醫生主動評估。咁蘇花三次落嚟嘅結果咧，都只係嗰、那個比率都係偏低嘅。咁而家個疫情咧，政府就諗有啲咩辦法係可以提高個接種率咧？咁大家。即系与会者唔同嘅持份者咧，都提出一啲嘅方法。咁其中咧就即系考虑到有人提出啦，就话员工嘅疫苗气泡咧，就似乎系起到作用、哦。咁长者又可唔可以考虑疫苗气泡咧？咁呢个系即系喺会上面提出嘅一啲諗法同埋建議咯、 長者嘅疫苗氣泡可唔可以講一講先、這個？呢個係點樣啊？即係如果個長者唔打針，係會可以去唔到院舍入邊某一啲嘅空間，定係點樣啊？ 例如咧，如果佢冇打針嘅，佢屋企人探佢咧，我哋都擔心，所以我哋係拒絕佢探訪嘅，即係建議當中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佢只能夠係因為。都有三四十個 percent 啦，平均如果係院舍裏面有其他已經接種咗嘅，咁佢哋可以參加一啲小組活動啊，或者去大廳度睇電視啊，可以戴住口罩之後咧，戴住 mask 咧，佢可以即係同其他嘅院友有交流。咁如果冇打針嘅話咧，就基本上咧就希望佢喺留翻喺自己嘅宿位嗰度。咁呢個就對其他院友都係一個安全嘅做法，對佢自己亦都係安全啦。 即係冇打針，就淨係留喺間房嗰度，會唔會好嚴格啊？對於個長者嚟講， 唔理想噶。所以鼓勵打針，保護呢個保護長者同埋其他人咧，喺呢度我哋點樣取得一個平衡咧？其實就大家都係喺度諗嘅方法，因為確實咁低嘅接種率咧，而家接二連三都有幾間院舍都有職員或者係擔心老人家一旦喺院舍染疫咧，如果佢哋要去到亞博中心咧，實際上咧對個老人家一個唔適應嘅環境喺護理上邊係相當困難嘅。咁即係嗰個。因為已經在第三波的時候已經知道咧，當老人家離開了自己熟悉的環境，同埋有一班不熟悉的人照顧咧， okay. 是有很多問題出現的 這個措施如果真的落實啦，你覺得可以令到幾多少長者係由不打針變成打針？ 近日咧，因為嗰個疫情，特別是葵涌村疫情嗰個發展啦，咁亦都多咗屋企人咧。就主動打電話，話睇到個細息唔係咁對喎。如果我之前即係 miss 咗，冇同意屋企人打針，而家我報翻名得唔得啊？咁係多咗呢啲嘅查詢嘅。 我哋希望咧，即系大家知道个疫情嘅严峻性，家人开始即系又觉得佢喺院舍，佢又唔去外出嘅，冇可能佢会染到疫啊！即系呢一种咁样嘅侥幸心态咧，开始要有啲改变啦。因为你唔出街啫，但系员工会翻工放工噶嘛。 Okay. 员工系会同个社会有接触噶嘛。咁如果一旦呢个员工染疫，佢翻去照顾呢一班嘅长者，咁我个危险性就相当高啦。佢哋特别系冇打针呢啲咧，又本身长期病患者，你点？即个死亡率咁高，个重症率咁高，即系搏唔过咯。 OK， 但另外我见系咪有啲代表都提到另一个行政手段，就系医生只要个长者同意俾佢哋打针啦，家属都唔可以反对个长者去打针，系咪有个咁嘅建议？ 有提过咁样嘅意见。 有冇机会引起啲家属不满咧？就咁听落去。 其实系如果个老人家愿意打嘅。家人就唔可以唔同意咯，因为个长者佢自己都有佢个权利去表达佢系想注射，因为有部分咧喺屋企人，即系老人家想打，屋企人话：，你唔好打啦咁样。咁呢一种咧，如果一个专业嘅判断，医生睇过晒佢个病史同埋佢目前嘅健康状况，觉得佢系适合打嘅、哦，咁点解个屋企人唔同意咧？老人家都想打啦。咁就呢一種情況咧，家人係唔應該反對咯。咁、我相信任何嘅措施咧、都會引起一啲嘅反彈啊，甚至係有一啲嘅啲抗拒啊。咁但係我哋點可以喺即係衞生公共衞生長者嘅生命安全嗰度去取一個平衡咧？咁呢個大家都真 係 需要去考慮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輝。李輝就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講到一啲政府之前咧同業界啊，包括安老院社都傾過一啲行政措施，希望可以係增加長者嘅接種率嘅。聽下自己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继续讨论由理查·布兰特所撰写的 Amazon.com 的秘密这本书。 美国杂志《财富》曾经报道过一句评语：亚马逊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方式。面对着科技的竞争，亚马逊更加是先驱。它在美国影音、电影、云端服务的市场占有率都是位列前茅。亚马逊创立了27年，市值突破$10,000,000,000。市场对于亚马逊的经营模式和前景充满信心。 亚马逊是怎样缔造传奇，成为新一代的典范的呢？这本书认为离不开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贝佐斯的战略思维和他出色的领导能力。长期的战略思维令到贝佐斯专注于通过优质服务稳固市场地位，并且占据市场先机。长远的市场洞见加上坚定不移的信念，造就了他的成功。作者在书里面高度评价贝佐斯，他说贝佐斯既可以俯瞰大局，又能够掌握所有困难的细节。他不单止具备深厚的专业技术知识，更能够将自己的策略直觉和慎密的战略计划相结合，同时他亦都熟悉金融的运作模式。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顾客至上的服务主义。亚马逊贯彻落实了顾客永远是对的的概念，以及不满意包退货的服务规矩等。在亚马逊500多项量化指标之中，80%都是与顾客服务有关的。正是这种从文化到行为都以贴近顾客创造出价值的理念，使得亚马逊能够取得别人难以超越的成功优势。 再者，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来自亚马逊的持续创新。亚马逊的网页书评是打破常规的创新做法，通过顾客的消费记录推荐商品，创造了目前购物网站的标准。另外，亚马逊不单止是创造了全新的阅读经验，更加颠覆了古老的书店和出版产业模式，掀起了新的产业革命。 Amazon.com 的秘密 轻轻揭开亚马逊和贝佐斯成功的半截面纱，相信读者们亦能通过阅读这本书，打开新视野，探索无限可能和机会。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Amazon.com 的秘密》，作者李察·布兰特，由天下杂志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同大家講下除咗講到院舍嘅情況之外呢，同疫情都係相關係呀。大家呢段時間都好關心葵涌村嗰個情況，而家有幾棟樓呢仍然係圍封緊嘅。成個疫情同埋葵涌村嘅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電話旁邊有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早晨。 早晨。 早晨，孔凡毅。而家睇到最新咧，尋日咧葵涌村就係新增58宗個案嘅。咁以單位數目計咧，好似以日葵樓計咧，涉及嘅新增又感染到嘅單位數目咧，已經係去到個位數噶啦。就話係衞生防護中心都話係一個下降趨勢嚟嘅。咁下葵樓方面，尋日就冇任何新增個案添。咁就咁睇，係咪可以話都叫慢慢好轉啊？喺呢條村嗰個嘅爆疫情況？ 我諗暫時見到嘅形勢咧，喺葵涌村其實係有一個好轉嘅情況啦。咁亦都見到即係新增嘅確診個案咧，其實係慢慢回落。咁我相信而家嗰個所謂駐足或者係強檢嘅做法咧，其實係奏效。咁我諗嚟緊呢一兩日就會知道，如果嗰個發展落去都係越嚟越少確診嘅個案咧，咁呢個係即係一個好好嘅情況啦，咁似乎就可以控制得到。咁但係另一樣嘢，我諗要留意咧，就係要睇翻其他源頭嘅個案，因為都見到有啲喺其他區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個案走咗出嚟，就可能都係同葵涌村有關係。咁所以我反而覺得係要睇翻係關注翻嚟緊可唔可以控制到呢啲其他嘅源頭。咁呢個先係最重要。 講到其他個案，譬如而家我見報紙都講到話啦，至少11處出現一啲小型嘅爆發。咁啊，好似其中咧有個案就係涉及到住喺葵涌村日葵樓嘅，咁但係佢係喺粵來方嗰度做嘢嘅一啲嘅職員嚟嘅，都涉及到，亦都即係話喺葵涌村嘅一啲個案引申到咧，去佢哋一啲做嘢嘅地方嘅群組入面咧，都有一啲小型嘅爆發情況啦。你覺得而家就咁睇個數字上面，可能起碼已經十幾個啲小型爆發，仲有七個源頭不明，就咁睇整體嘅數字，係咪都好難再追截到或者咁大範圍揾曬每一個確診人士或者初確嘅人士，佢哋接觸過嘅咩人啊？喺而家咁嘅規模嘅情況下，係咪好難追曬咧？ 其實追截到嘅，其實只要加把力咧，其實當你係去即係問，當然問得要好透徹啦。咁亦都係要每一個確診者都要如實講翻佢即係接觸過啲咩嘅人士或者去過咩地方，咁再配合翻嗰個安心出行，其實就係有機會係可以追截到呢一啲嘅個案。咁我都講過，即係其實你係要可能係一兩代，即係一至兩個 generation 要係預先即係 ahead 嗰個嘅情況，即係佢都未確診，但佢接觸過咧，你都要即係盡快做嗰個嘅強檢。咁當你可以係喺佢行先一步嘅話咧，其實就有機會係可以係控制到呢一波嘅。 暫時有冇話睇到邊啲嘅小型爆發嘅個案，你係比較擔心一啲？又或者而家見到起碼有十幾個地方有呢啲咁嘅小型爆發啦，亦都有源頭不明嘅個案。呢啲數字你自己預計嚟緊短時間咧，都係差唔多，定係都會上升趨勢咧？ 我相信嚟緊都會有一啲輕微嘅上升嘅，但係我哋好彩就見到冇一個所謂真係幾何式嘅上升，都係維持喺大概100宗左右。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比較好啲見到嘅情況，即係換句話講，我哋暫時用緊嘅方法呢係奏效。咁當然希望係嚟緊呢兩日慢慢嗰個真係個確診數字慢慢再回落返去兩位數或者係個位數，咁嗰個情況就係見到係控制得到。咁我諗最重要就係反而係留意返譬如一啲即係而家都做咗㗎啦，一啲垂直傳播個案。咁呢個其實亦都顯示到嗰、那個即係Omicron 嘅病毒嗰個傳播嘅威力，即係嗰個嘅所謂空氣傳染嗰個嘅威力。咁呢個 係當然啦，而家亦都係喺呢一啲嘅垂直傳播個案，其實好多都已經係隔離咗，咁強檢咗，咁變咗咧就希望可以堵住得到呢個嘅源頭。 但我都想整體講完啦，頭先講葵涌村講颶風嗰個情況咧，暫時頭先都講到有幾棟仲係颶風緊啦，有啲亦都係加咗嗰個颶風嘅日子啦。你覺得係咪暫時都要採取呢一個嘅策略，或者定係睇到嗰棟樓入邊嘅確診數字降到某一個位，或者去到個水平去到幾多啦，先至可以正式解封呢？ 是的，这个是一定是。因为其实你讲紧本身那个的譬如 Omicron 本身那个的潜伏期讲紧是大概三日啦左右。咁所以本身那个的病载的时间亦都是讲紧譬如去到是七至十日。咁基本上这个的情况你这样去睇呢，其实一个譬如七日的住足咧，其實未必係足夠。咁當然啦，我哋係睇翻佢整體嗰個確診嘅人數啊，同埋嗰個嘅反應係點樣。咁如果當然，如果係回落到譬如係真係個位數，或者再見唔到有新嘅確診，咁我相信嗰個住足令就係可以解封。 嗯，因為有啲譬如街坊啦，自己就擔心話，會唔會反而困住喺棟樓入邊一路圍封，入邊一啲本身冇感染嘅人咧，就出現所謂交叉感染，重大風險嘅感染到。咁如果咁嘅情況，會唔會令到所謂嗰個確診數字一路降低嘅希望係難以達成咧？因為持續困喺入邊，咁唔同階段地都有人喺入邊受到感染，會唔會可能係咁樣？ 我相信就唔會嘅，因為基本上嗰、那個你每日都會做嗰個嘅測試嘅話，檢測嘅話咧，其實一有確診咧，那個嘅確診者就已經係送走去到即係送去醫院。 但佢哋有啲現實就話好難，即係可能要等一段時間先送到，又或者落去檢測嘅時候，啲人都相對多一啲咁。即係過往都有提過呢一啲嘅問題，現實就可能係有啲咁嘅情況，會唔會反而令到風險增加咧？ 個關鍵就係你第一你留喺屋企啦，第二就係你就算做檢測嘅時候，因為你係一個係室外嘅情況，咁你亦都有佩戴口罩，咁相信呢一樣嘅即係所謂嘅cross infection 咧，即係交叉感染嘅機會其實好細。 嗯，但係佢哋話有啲即係可能感染咗都確診咗啊，都入唔到醫院，要隔兩日先至送院。我見譬如今日明報嘅報道都有提到呢一樣嘢。 呢個情況應該已經改善咗，因為其實即係講緊係而家整體嗰個嘅情況咧，其實我哋喺譬如亞博啊，已經開始咗運作啊。咁其實嗰個床位各方面咧，其實已經鬆動咗。咁我相信，因為之前係可能突然間要收一個譬如百幾人嘅確診個案嘅時候咧，其實就有一個即係比較有呢個所謂係比較難控制的情況，咁但係呢個已經改善咗，咁所以我相信確診嘅個案咧，其實可以好短時間就會送院。 一分鐘到啦，我想問，即係而家社交距離措施咧，就話年初四可以大幅度放寬咧，就好微啦。不過都評估緊有冇機會微調，你覺得可以點樣微調咧？真係喐嘅話， 其實好視乎嚟緊呢一星期嗰、那個新增嘅確診個案，我哋可唔可以控制到個第五波？如果控制到嘅話咧，其實就可能有機會，可能係過年後嘅一星期，可能嗰個晚市可能都可以局部恢復。意思即係話，可能都係四人一台，可能係營運到八點，或者一個比較好控制得好嘅時間。咁慢慢就可以，希望可以，如果控制到第五波咧，就慢慢恢復翻呢一個嘅晚市。咁但我相信都要可能幾個星期先可以做到呢樣嘢。 好，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孔凡毅咧就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嚟嘅。咁啊，其實早前特首喺星期二嘅時候咧，就提到話呢個星期咧就會再向公眾交代啦。不過初步睇法就係話，有關於社交距離措施咧，要大幅度放寬嘅機會好微。不過就係評估緊有冇機會微調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差唔多啦，拜拜。